修过要过，你都吝啬拿什么来弥补，早就不去想该如何报复，反正诺言已经辜负，怨过疼过恨过也都值得拿微笑来宽恕，毕竟走过幸福。这迷糊独自面对今后的路，并非彻底屈服，只是爱曾盲目，戏并不止这一出，沉默有时好过倾诉，不是全部在乎，因为我学会孤独，早就不去想该如何报复，你的面目已经模糊，给过求过要过你都吝啬拿什么来弥补，早就不去想该如何报复，反正我经辜负，怨过疼过恨过也都值得拿微笑来宽恕，毕竟走过幸福，早就不去想该如何报复，你的面目已经模糊，给过求过要过你都拿什么来弥补，早就不去想该如何报复，反正我也已经辜负，怨过痛过恨过也都值得拿微笑来宽恕，毕竟走过幸福。 好音乐九五九，携手慢生活八九五，深度覆盖全境，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开放的节目形态，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让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天气冷暖多变化，安全出行总无忧。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温度15度，最低温度2度，南风1到2级，微风。今日尾号限行是2和7，明日限行3和8，提醒您安排好出行计划。 喂，小云，还在为结婚找办酒席发愁啊？我昨天去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参加闺蜜婚礼，那场面跟明星似的，豪华宴会厅、中西式婚礼场地，还有上千平实景拍摄基地、夏威夷风格水下拍摄、3D 视频，超炫了，好羡慕哦！ 一定很贵吧？ 一点都不贵，皇室的婚礼，亲民的价格，贴心的服务，省时省力还省钱。就在大兴区黄村镇北兴路御花园2里对面，4000078-0808。

我是佳慧，这里是慧声慧月，慧之幸福。黄小琥在2003年的时候为徐克所监制的电影《散打》所演唱的主题歌叫做《突然的自我》。说到自我这两个字啊，我会还蛮有感慨的，因为会觉得说年轻的时候好像自我的色彩会很浓，可是慢慢的身上的角色越来越多，就是你所承担的责任越来越多的话，好像那个自我呢会被掩盖起来。尤其是在看到年轻人那种很张扬的个性的时候，或者是在听到一些比如说像华晨宇的歌曲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哦，年轻的时候那个我到哪里去了？也许是藏在内心的某一个角落，但是好像日常生活当中，他已经很难再精神抖擞起来了。所以，好吧，其实可能或许是这一段时间会有一些感慨，会有一些想法，突然的一些思考，就好像突然的自我一样，来得那么的让人猝不及防。冯建宇带来的歌曲《不一样的美男子》。 四季不可见，天马曾改善念，世界是魔性叹息，心用谎言假笑，时光翻卷侵略，身体灵魂散裂，于是用最后能量把城市分辨。无论谁的命运终点，不是要追寻答案，还是保留最初感觉。曾该想念，世界是魔性叹息，心用谎言假笑。无论谁的命运重叠，不是要找寻答案，还是保留最初感觉。 Get out. 这是电视剧《不一样的美男子二》当中的主题曲啊，由冯建宇带来的歌叫做《不一样的美男子》。其实我觉得男生也好，女生也好，外表的容颜还真的不是说最重要的事情。当然你可能会说，第一眼看过去很重要啊，好吧，其实更重要的是在相处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很默契啊，是不是能够很和谐。那这一部电视剧呢，讲述的是在平凡都市当中啊，各种的年轻人之间他们的这个爱情故事啊，所以应该是很吸引年轻的受众的。杨钰莹在1995年因为有你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晚霞中的红蜻蜓》。 盒装西维陀甜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431378。

是你给的思念，这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我不能答应你我是否会再回来，不回头不回头地走下去，不回头不回头地走下去。 欢迎回来，这里是绘声绘乐绘制幸福，张震岳2007年 OK 专辑当中带来的歌曲再见。一辈子说过好多次再见啊，有的是真的后面有再见，有的是再也不见，甚至你会觉得说你和年轻说再见，和青春过往说再见，和曾经的自己说再见。我们再来听一首歌，小宋佳，大不了是散。 我再看你一眼，报纸后的脸，别当这是免费的旅店。他需要理解，他说他赚了钱，他有时还说得很心酸。你哭红了眼，还相信他会变，在忙着去为他做晚餐。不紧张，沉默发火还是耍花枪？从理论上来讲，你可以很坚强，最后用眼泪来抵抗。我说服我自己，坚持就是胜利，否则会苦了我自己。幸福看来遥远，伤痛在所难免，生活总充满了考验。没人管，我抱歉抱歉，又再见再见，开始总有些不习惯。大不了是散，是算，大不了是回家没人管。我抱歉抱歉，要再见再见，开始总有些不习惯。大不了是算，大不了是算，大不了是回家没人管。我抱歉抱歉，要再见再见，开始总有些不习惯。大不了是算，大不了是回家没人管。我抱歉抱歉，我再见再见，开始总有些不习惯。 小宋在2008年能不能幸福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大不了是散，就是啊，如果说有些强求的情感特别勉强的话，其实双方都是一种束缚，一种受累啊。如果说不能够相处在一起的话，那大不了是散嘛，一种豁达和潇洒的心境。潘玮柏2004年同名专辑当中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乌哈，这首歌曲呢是一首很动感的这个 hip hop 歌曲啊，但是听说他的 MV 还蛮有意思的，就是潘玮柏是穿上古装来跳这个 hip hop， 给你一种完全是视觉冲击的也算是混搭的一种印象吧，我们一块来分享。 鬼鬼祟祟，匆匆忙忙逃什么？也没游戏，我回头怕什么？人的心术，待会让你问什么什么？你们终将被压缩逼近，这风格是你的节奏。Hello， 技术让我不能回头，一无所有我才能追上你的梦。最强的浪潮掀起了最美的线条，我的很坚强会是你最快乐的烦恼，一眼就看出你多好，我一爱上你就上当，我一触即发快乐忍不住有点疯狂， 上次叫我潘玮柏别放在心，只要我能飙着风，我用速度不是你的过度，反而般的温度干嘛撒野站在原地不动， 聚会你喝了一斤多白酒，今儿你居然没翘班？ 那当然，昨儿喝的是鲜透，晚上不叫水，第二天啊也不头疼，每次呀都能多喝一杯。 真假的？回头我也给我老公买点去，哪儿有卖的呀？ 就在良乡北路园，告诉你电话 啊， 139-1011-3033。 好嘞，记住了。

在昨天再看，可是把至少一遍，把输给时间，只想要活得快乐一点。我是一个人，不是神仙，多谢老天爷把你给了我，我的爱胜过全世界，不如就这样跟我走吧，爱我你不会看走眼，多谢老天爷你是公平的，这样小人物的心愿，距离那么远你还是听得见。哦，多谢老天爷把你给了我，我的爱胜过全世界，不如就这样跟我走吧，爱我你不会看走眼，多谢老天爷你是公平的，这样小人物的心愿，距离那么远你还是听得见。皇天在上情书我只说，天天辛苦为了什么，命运之手压高太贵，说不要忘了我，拜托。 陈小春1999年大明星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多谢老天爷。今天看到有朋友发了这样一段话啊，说愿你有好运气，如果没有愿你在不幸当中学会慈悲，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当中学会宽容，愿你一生一世每天都可以睡到自然醒。后面这个好像蛮难的啊，就是每天都能睡到自然醒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是很难办到的一件事情，但是前两者我倒会觉得说是一个很好的祝愿，就是我慢慢的学会慈悲，慢慢的学会宽容，当我们遇到一些好运的时候有一种感恩的心情。徐小凤为新加坡电视剧《浮尘》所演唱的主题歌《不夜城传奇》是今天节目当中带给大家的最后一首歌，我是佳慧，接下来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 大地不曾沉睡过去，放肆不夜城这里灯火通明，是谁开始第一声招呼，打破了午夜的沉寂，空中弥漫着海的气息，叫卖的呐喊向着生活的回忆，天地茫茫碌碌的交易，心底是谁人一生的传奇，传奇